今天是13年的10月10日，我們已經聽到這個Merry Christmas的祝土語，聖誕來了，很快，真的很快要一年了，原來。這個英治年代有一年。我們又一周年，一周年紀念，一周年的慶祝活動又來了。現在的時間是5點10分，我們今天當然很多很多話題可以講了，現在就說 曼德拉的追思會在網上我們看到直播就舉行了，這一代的偉人。剛才林紀先我跟我說，在香港原來對曼德拉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過這是網上我認為做完沒事做的人自己亂說的事，兩邊都有，左膠右膠都有，我覺得這個就 他自己喜歡討論，香港是言論自由的社會。我們今天有很多話題可以說，第一就有關於菲律賓的問題，為何有個人突然閃出來，又在這裡，又是透明的，什麼不是透明，那隻東西又蓋著他，又蓋著他做什麼？ 菲律賓制裁有關於這件事有些進展，我們那天跟銀新談了，放在林記那裡，放在林記那裡做什麼？看不到他，他怕著林記，你知道林記突然間沒有了照片，可以的，你不要調他過來就行了。林記這隻 這隻身形不夠林記那麼闊，遮不住，阿伯幫我把它放大一點，遮住林記，不要玩了，你不要害他，這隻叫什麼名字？盧姆西，賣光了，我現在在美國訂了200隻回來。 你翻到來可能要潮演過了，很快空運，加上空運費，請問你預告一下賣多少錢？沒有看空運多少錢，在美國賣10元美金，你給了稅，比10元%稅，美國什麼差都有稅，10個半，10個半就當成8元，80元，120元，100元，香港交流，150元，但寄回來可能50元，如果我們明天賣100元，沒有錢賺的，如果我都未知多少錢空運，寄FedEx 用FedEx來，即是一晚到步那種，那不是，但不知道賣給我們，通常這些美國的店鋪很討厭人買他的東西，他會問你為什麼，Christmas gift， 他又會覺得奇怪，聖誕禮物為什麼會是因為 Very popular in Hong Kong， 想賣美國那邊的報紙，聖誕禮物有隻狼 就攬著個婆婆，那個婆婆的樣子就像林鄭月娥，那個像林鄭月娥，那些人是這樣說的，那個不是人說的，是人請說的，是人請說的，是人請不是人來的，人請是大律師，不是人來的，大律師不是人來的，大律師比常人好一點，這個都是大律師來的，這個也是不是人來的，大律師也不是人性的，有人性人不會做壯師的，真的，這個我們待會詳細講，也可以配合那個港大文條講這個 6、8、9的表現去到這個絕劣的地步了，絕劣了，你調查多少人啊？1000人都沒有，香港是8萬人，香港不是屬於少數人，香港不是屬於你1000個被調查的人，當然我們也會講完有關於你汽油彈的事件，你又不是很喜歡講，不過我就不是講這個人，我不是講這個人，不是講黃文，我講這件事，這些親家就沒有人講，不是，我講這件事而已。 件事是什麼事呢，待會你講，我等你講，我不出聲，因為如果費事我眼眉條，我知道我明白，我又費事我全家人被人問候，我明白，你不介意你家人被人問候你就講多一點，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值得討論的，就是一間小學，有個10歲的，應該是5年級，好像是學校出了年份，他的姓名，我們今早找他說學校會出的姓名，我們會找，我們都一直在找，不是啊，他說下午就出姓名，我就不覺有個姓名，好，繼續，那講學校就有個小朋友 墮樓，第一就很不幸的事件，對這個小朋友的家人我們至心至哀悼，但問題就是這個學校的處理，雖然學校都會受到震盪，包括教職員、同學生，但問題學校這樣的處理法呢， 是絕對不可以要輸的是不可以原諒的我也要說我很公道因為我做人其實很公道雖然我惡一點 就算你叫了999 就算是白車來可能都改不了這個悲慘的現實未必改變得到但你的處理手法是錯的程序是錯的一定以後不可以再重複不可以再犯這個錯誤這是非常嚴重的我不是說怪你千萬不要誤會百位大班或者我的同事怪的學校說如果你打了999他就救回去了這個我從來都不敢有這樣的揣測不敢有這樣的揣測亦都不想 因為這是傷痕未必行我亦不想說校長或副校長還有還有死因停開會令到懊悔不已當然可能跟人命未必一定是直接有關但這是處理的這個已經值得校長辭職不是因為人命關天是這樣去處理一件意外事件 一個在樓梯跌下來在樓上有居民說有些人說樓梯居民說有血的有攤血還可以說是暈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任何人有常識有個小朋友他在哪裡跌下來撲在操場暈了什麼都好你第一要試試看看有沒有呼吸他說有人去做心臟除顫機 不關係的心臟除顫機是心臟病才用的如果我做分分鐘打斷裂骨如果我做死因裁判官死多三錢證明事態嚴重你還不打999你出動那部東西不可以亂用的那部東西不可以受過訓練心臟病發才用的那個是他是受過訓練的 不如這段時間我們想講一下有關於菲律賓人質事件的進展 今天689又出來講就說是有進展的件事有進展的這傢伙你就相信他不過如果最後不能達成協議的話就不排除制裁菲律賓為什麼經常不排除可不可以去到現在決斷一點是個男人你再今次搞不定我就動你五個月動你動你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呢階段性我們會向大家報告還要階段性你為何透明度高一點你為何叫我進來講他我們待會會找易小姐因為她拿了一筆可能是菲律賓商界籌的錢我知道誰給的好像是這兩天會去我知道誰給的 他們現在打商華商其實就是賭場就是Gandhi雲頂雲頂的老闆他在機場有個賭場有兩間酒店現在就沒有人去不是啊當然沒有了你現在知道在機場下機就可以去賭錢如果最好他們就想搭一條橋在機場搭進去酒店那裡直接不用出境進去賭了現在做不到 現在如果搭心口當然是搭這些他投資了那麼多錢難道搭唐人街那些賣摩果乾那些嗎那些沒多少錢給你不要緊我覺得誰給都好當然他給一百萬張但我也跟易小姐說不要聽唐人新怎樣唐人新一定怎樣人走一條黑路人家賠了多少錢給你因為這是公眾關注的事你就出來說不要為大家揣測 有人說是是因為上次說了台灣要100萬他給了100萬他既然是這樣說你又沒有否認又沒有承認那他堂堂正正出來他就給了100萬我對嗎我覺得他應該說的所以一去打灣進來我走我免得罵他因為沒理由罵一個受害者現在在這裡他應該是嗎是不是來了電話拜拜了再見了大班易小玲的電話在那裡了斷了 再打給他當然聽到大把聲你嚇死人你真是煩氣現在再打有時候不說好過說的我們純粹關心易小姐的情況我今天看到電視訪問她手術原來她在香港做了幾十次手術很慘的由找小腿骨甚至盆骨裡面找到現在說有個醫生專家出來說 還在找,還在找,如果未打那些字出來,如果未得就unready,就ready,三十,三十,不然經常搞到心哥心動,不是啊,你而已,你動身動勢而已,扯,你關我什麼事,我坐定定,你就忍,我坐定定在這裡,就講回整件事的背景,我想將焦點關注在易小姐那裡。 他的下颚受傷是非常嚴重的,現在的情況不只是樣子的問題,而是整個人的生活是受到影響的。他說很久沒有吃水果,吃不到。甘食東西,吞口水,經常生活是被影響了,日常的生活。而且他最大的願望,我今天看電視說,他是想跟 他兒子拍了一幅照片,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非常卑微的形象,不要戴口罩,正常的樣子,以真面目去跟兒子拍一幅照片,簡單地說就是回復昔日的樣子,可以有笑臉,如果必要時可以photoshop,這個不行的,差很遠,頂住先,差很遠。 他這兩天會過去台灣做整形手術,他過往做了三十多次手術,其實現在就是back to square one,要拿回以前的東西出來,再重新做。很慘的,那種痛苦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們再找他,可能暫時找不到,5點半之後會找到他,你還有什麼想說的?我們剛才說,香港民調說689,表現絕劣,結果是甚麼?有數字,不是用感性的東西來說,絕劣不是感性的東西,絕劣是有個基礎,訪問了1006個香港市民。 我覺得是21世紀的今天,但現在人捱誰萬歲,如果那個人捱鄭景翰萬歲,我都覺得有點忽忽的,沒理由捱鄭景翰萬歲,這個年代,萬歲,他說捱梁振英萬歲什麼,什麼年代,什麼人,那個20%是這個,他兩者是衰的,民望淨值是,負46%,全部都是,他有種衰的,負46%,民望淨值是,86%,民望淨值是,86%,分數是低於, 加20減4,6,6啊。我應該加20減4,6,6啊。我應該付100啊。付100,這是0對100。對了。不會的,你沒聽過這個叫做冤豬頭都有蒙蔽菩薩。我相信老婆,只不過因為他是特首所以做芝麻的。那麼你得過700萬分之一。對了。冤豬頭都有蒙蔽菩薩的嘛。蒙蔽菩薩,全部都是北京巡城裡面。不是,在中南海。巡城啊。為什麼為什麼可以表現絕劣都可以繼續可以這麼硬的呢?豁了出去了。一個人不怕醜就大了。 所以人的羞恥之心很重要,一個人如果仍然懂得怕醜,他起碼有個自尊心,不會做壞事,人不要臉,天下無敵,所以他可以繼續穩坐釣魚船,但譬如昨天林鄭說 管治有危機。 因為他認受性低，那天鄭家富教英文，他說legitimacy，鄭家富說不對，其實鄭家富說不對，認受性，因為中文說認受性，然後很壞不壞，林鄭加個legitimacy，他立即legitimacy，然後戴耀廷上我們Facebook說 對的，legitimacy是認受性的，Mandy是認受性的，但他說鄭家富錯，他說legitimacy也可以是認受性的，其實可以說是合法性的。但我後來再看過，從頭再思考一次，現在今次有林鄭在這裡，他可以評評你，我覺得教英文，大班教英文，其實林鄭是說了心底話，我覺得是，他不是說，其實不是做翻譯的。 他為何說他很厲害，他說話語言藝術都行，但他的語言藝術是好一面，即是語言為善，你第一次這麼好，認受性，如果副歌的話，Mandy比較批評，如果真的說翻譯，但Legitimacy我那天這樣說，我就說根據基本法，如果這個特首雖然是689選出來，但有法可依呢， 其實只不過說我說合法就認受性，其實根本這個人不合法，要合法，你快點走吧，其實這個就是法律的意思，我還有一個看法，Mandy這個詞在西方社會通常有個選票在後面，你都沒有選票，只有689票，根本從來都沒有Mandy，都不需要討論。沒有認受性，你沒有Mandy就是合法性的誠意，其實我說一件事最好，中國人做這個人沒有廉恥，沒有廉恥，這些人說話多點是明一點， 沒有廉恥，這些人說話多點是明一點，不知道是壞的，不知道是醜的，這個人，醜意不知道，多點是明一點，你說面皮又厚， 你說Mandy，說Legitimacy，香港很多人不是很明白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洗禮，沒有選票，就是一個爛達達，我們昨天拋了一個四字詞語出來，叫做色禮內任，我寫了，查了色禮內任，你都客氣了，不是這個字其實是很重的，都客氣了，我們沒有下流賤格卑鄙無恥的，簡直是這樣，不是，你不要做人，我們不真話， 卑鄙下流無恥，卑鄙無恥下流賤格，卑鄙無恥下流賤格，你色厲內容，陳志雲做節目，有些區別的，卑鄙無恥下流賤格，你跟陳志雲做節目，有些區別的，他用陳志雲對不起你，其實他的意思是一樣的，各位聽眾，最多說梁振英，猜他吧，梁振英你真是壞的，這麼多人不想你做特首，你就不要做了，我好像不是這樣說的，陳志雲真的這樣說的，陳志雲說的， 我比較少聽，我不知道，你學一下陳志雲那麼靈性，好，休息一下，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這個星期六，前之健、請來香港記者協會的岑以蘭和雷志樂，還有資深傳媒人廖志威和我們講一下言論自由。前線記者和老闆的一些衝突，很多時候都不是來自對於事實的分歧。2012、6月至2013年，6月假記者一年，其實一共有18宗。好歌聽出意猶，話題激發心靈。D100香港台，星期六上午8點到10點，前之健，對沖人生路。 大三元是一个充满闲人闲情、闲言闲语的节目， 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作为一个摄影师也好，坚守你的作，说出大众应该要倾听的说话，你希望通过你的图片能够在富人的一些人的注意关注，你基本的任务是完成。刘西良、邝永孙，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和你插科打诨，博嘴博士。 很多人問我為何改了這個名字，其實我原名不是叫做盧武西，我原名叫做Lusik，大家記住我們加個名字是四個字，加多個調字在前面，不是三個字，千萬不要說廣東話，是四個字， 其實是五個字，是調理。我最新的動向就是明天約了蘭花系的朋友出來聊天。 我们组成结盟之后，我们现在想的名字叫做《老母兰花系》。刘西良、邝永孙、周博贤、探长 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三 晚上8点到11点， 怒汉闹鬆。 如果你继续用很窄的筛选，尤其是小圈子的筛选， 去產生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首，你其實是繼續深化這個管治的問題。我們不排除，如果我們不能夠達成協議，不能夠滿足傷者和社會家屬的要求的話，向菲律賓方面實施制裁。 我計劃都不要吃過，沒有一個最簡單的，即是蘋果或者什麼，我都搞不到。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我們一直都在找易小玲，暫時就接電話，不知道有少許問題，所以找不到她。我們接到進來，就問下她詳細的情況，接不到就沒辦法，可能她在街上都不行。不如我們先講一下這件事，我們剛剛收到中華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的新聞稿，剛才我們也提過，有一個10歲的同學在高處墮下，學校做了一件事引起很大的爭議，就是他首先為學生進行急救，用心臟復甦器，與此同時也打電話，但他不是打電話報警，不是打999，就打電話給聖約翰救傷隊，根據他們一貫的做法。 一路急救一路打電話給聖約翰救傷隊，然後聖約翰救傷隊一路跟學校聯絡的時候，就發覺原來是有人從高處墮下，他覺得事態嚴重，根據報紙的報導，他打電話去報警，然後救護車來。學校的說法，發了新聞稿他怎麼說呢？新聞稿就是 講個跟進，講心理輔導，我覺得沒有感急應變計劃，沒什麼大意義，校方對不幸事件深感哀傷，等等交警方處理，但是他有一段講傳媒查詢，林記你就看了，你覺得哪樣東西值得拿出來討論呢？ 他的講法第三段就說，事發時學生倒卧在地，原因未明，需盡快接受急救，校方就立刻召喚救護車。 根據聖約翰救傷隊向學校提供的資料，救護車出發前報警是誰去報警呢？救護車去報警，由聖約翰救傷隊去報警，還是怎樣報警呢？不是學校報警。還有就是救傷隊的救護車是來到之後來報警，還是救護車聖約翰那邊知道事態嚴重距離到來報警，那是不是中間其實是有個問題呢？ 我當他收到電話馬上報警，這是第一個可能性，收到電話馬上報警。第二個可能性就是on the way 中途同學校聯絡，發覺有問題立即報警，或者第三個可能性就是來到發現問題很嚴重，所以那時才報警。我當他第一個，我上第一個先，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很大的。 我看見新聞說你三年前做的手術差不多現在要由頭再做過是嗎是啊以前那些全部沒用的了沒用的了會不會很複雜和很痛苦的做的過程會不會有這樣的處理 難度增加了也是都挺痛苦的因為拿著骨來補都很辛苦要拿骨來補的是啊那你以前也拿過的了其實你說拿了以前拿過就是拿三年前拿過那條右腿現在拿左腿現在要拿了會不會影響你走的 行路就OK,但是不會跑,就站著運動就不行了 香港的醫生跟進得不太好有沒有這些事那我就不知道這些不是很清楚你覺得去到這次希望會比較大因為那位醫生也是很出名的醫生是啊他也很有權威很有權威的醫生很多成功的手術都做過的 現在你的情況是咀嚼、照惹是不行的不行的那你怎樣日常吃東西都要吃流質的東西是啊是不是都會很不方便譬如會流口水等等有這些情況出現有菲律賓的一個你當他是一個賠償金叫做體恤金一直都沒有說拿了多少錢這個是不是你們雙方的協議是不可以公佈這個數額的就有這個協議的不可以說出來的但是你就認為這筆錢是可以足夠做手術的 其實剛剛好手術就剛好手術就剛好不包括使用去那邊的食宿等等要逗留在台灣多久兩個月兩個月那麼長的時間中間不只是做一次的 其實整個資料要兩年不停地去做完第一次就留下兩個月然後回來再等一段時間再去我明天就走了我想再問多你一件事今天梁振英就出來說是不是要制裁呢現在就未決定 因為都有進展,不過有什麼進展又未可以向我們公佈 因為我自己最近都很忙，最近都很忙，我都希望香港政府幫我們快點搞定，不用再分身，我現在整個身體想去做好的手術。不要想那麼多其他事情，對的，我覺得那些事情就留給其他人去決定，是不是這樣？是的，是的。那你就明天就走了。 我想他也不是很想說，知道也不是想說，因為一些看見傳媒有報道就說香港那幾個跟他做手術的人，外科的專家好像跟跟進得不是很理想，所以至少要有一些發炎的情況等等，當然是真的，我想只是當事人和醫生才知道，就算是未必知道，因為你始終要，一些專業意見，有時A覺得是A方法好一點，B覺得B方法好一點，除非真的去到一個很多專家坐在一起的會審，否則你都沒辦法在一個比較上是中肯的意見，不知道，現在就找到台灣的專家去做，我們希望這個專家可以非常理想地跟他做到這個手術，希望他真的可以回復回復不是100%以前那麼好，希望他生活可以正常一點，因為一個人 吃東西是很重要的，吃東西都吃不到，你每一刻每一秒都會感受到那種不便和不開心。你不要說那麼嚴重，譬如我早前跌傷，弄傷手指都覺得很不方便，綁鞋帶都覺得好像轉不到手指那樣，你覺得你明白的，一個人有少少的受傷，你可能復原的時間很長，你都覺得是很周身不聚財的感覺。我們講回這件事，你就說 所以學校講完第三點有關報警求助時一個很短，只是一幾句話講完，但是見到整個問題開始有第二段整大段，有關事發時學校的處理安排這個也值得商榷。學校根據教育局的學校行政手冊指引，如果學生在校內感到不適或受傷，就立即通知其家人及監護人，並安排有關學生去診所或醫院診治，並確保受傷學生和教師照顧，包括陪同救傷車 送去醫院，要急救、訓練，他就說在倒地之後即時通知持有有效急救證書資格的教師到場，檢查傷勢後即召喚救傷車為學生施救。問題就來了，我們有一個疑點見到的呢， 就是他是為了叫救傷車，叫什麼救傷車呢？就是聖約翰。 就是他沒有說清楚，他究竟是救傷車還是聖約翰救傷隊的救傷車，還是你真的立即打999？按照案情的透露就是聖約翰救傷隊的救傷車，但是他在新聞稿的回應就反而是把問題含糊化，只是說救傷車，你不是說清楚，人家問你是不是有沒有報警，有沒有即時報警，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為什麼你要將有與沒有之間的問題搭著成份，我看完還是看不到，當然是灰色的。 即是說學校到今天這件事由昨天開始發生到今天已經超過24個小時，學校都仍然維持一個在我看來想掩蓋這件事，不想將真相告訴大家的狀態。同意。為什麼你覺得他發現整件事做錯了很多很多事情？因為他說 如果他說按照教育局的指引，學校行政手冊如果感到不適、受傷、通知家人，我想問包不包括有人在高處墮下一個這麼嚴重的受傷？如果有人在高處墮下一個這麼嚴重的受傷，你是不是 就這樣找個所謂AED心臟復甦機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用AED是給那些心臟病發的人， 包括在高處墮下， 有骨折， 撞到頭， 昏迷， 或者甚至已經去到死亡的邊緣， 可不可以用這些東西來做的呢？ 譬如有骨折， 舉個例如胸骨， 即是肋骨斷了， 找一個這樣的心臟復甦機會令到這個骨折的情況更加嚴重，惡化還是可以救到他呢？大家要問這個問題，即是說這種急救由一個叫做有訓練的心臟復甦機的人的急救，對不對，是不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我想問的救護局的指引有沒有告訴病人在高處墮下應該是怎麼做法？你說一般人說我很不舒服， 我暈面青口唇白甚至有兒童的心臟病，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但在高處墮下應該用這個方式，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理解方式。因為你知道，如果我們是一些歐陸國家，譬如德國，那些國家就很厲害，因為他任何可能性都想過了，一百個可能性都想過了，所以每一個指引他都有很清楚的指示。譬如有人頭暈身興就是這樣，有人是 某幾米就掉下來就會是這樣，那個人什麼都一大本簿在那裡，但是你知道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國家，所有東西都是講案例，以前是怎樣處理的，變成香港的理解，常識一定是行先的， 我應該覺得講常識，就是說你有人在高處墮下跌下來，你有人走過去跟他學校的人，自己學過急救的人去檢查傷勢，我就想 你跌下來我認為動都不要動，因為動譬如你骨折，他本來是打側的，或者是頭面是向地上的，你移開了他反過來都可能會骨折， 更加傷， 唯一的方法就是鬥都不要鬥他，然後就打電話999，找專家急救的專家來，他們有自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怎樣分清楚，你看看傷者或死者，你不知道可能是傷者，你看看傷者原來一大攤血，你這個常識一定是行先的，你不會還在想我要找人去叫他家長，不是叫999，還慢慢去其他非緊急的熱線慢慢去找，那個 女童33分鐘之後才送院，由她事發即是叫她這個性侵害受傷隊到她送去醫院就33分鐘，其實有個不字，現在就警方調查，我試試大膽猜想，為什麼學校這樣做呢？這個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很多學校臨忌都是這樣的，是很怕報警的，怕報警的原因就是怕通了天 會被傳媒報導，廣泛報導，放在A1頭版，令到學校的形象和校譽受到影響。如果我們不報警，我們找性侵害救傷隊，如果他真的不需要去到要緊急送院的地步，性侵害救傷隊都可以解決到，或者即使送院也好，都沒有人知道，打999有人知道，沒有人知道，我們這件事又救得回，又沒事，這件事就不用通天，不用放在報紙上。 一貫特區政府處理的說法，恕我大膽猜想，學校的管理層是這樣想的，因為我跟學校有些接觸，都覺得是很保守的，很多學校這間可能都不例外，就是這樣。但現在慘的地方就是那個10歲的同學死了，死了就 自然就會放在頭版或者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但問題就是重慘的地方就是你整個程序出了問題，你不去報警第一時間報警就是找涉案人夠傷隊，就有人懷疑，你這樣會不會延誤了救治，就衰多幾錢重，令到那個質疑本來是純粹第一件事是講你學校的小朋友墮樓，現在變成質疑，就是你的校長副校長處理這件事是失當，甚至想蓋住這件事，想和諧這件事。 為什麼以前的香港不是這樣，現在的香港變成這樣呢？我記憶中小時候我三年班的時候，有一宗朋友小學生的時候有把刀從我面前飛下來，在學校裡面，有把刀就這樣飛下來。第一件事推開同學，他就撲了地上受傷，他自己因為他一怕我推開，喂有把刀，然後推開他，接著立刻 報警，校校當然是報警，大佬有把刀飛下來，什麼事？為什麼你不去做呢？以前的香港還是會這樣的，你當然影響校譽什麼都走到一旁，有些事情是不能蓋的。我們有個聽眾，金先生想發表意見，金先生你好。 黑龍,阿森哥,是啊,怎樣啊,金生?阿林,阿林記不記得你?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黑龍, 你摸一下它的動脈頸的位置有沒有跳動，你有沒有跳線，你跟它看呼吸很多東西是組合的，不能隨便用這個機器，還有它會不會有骨折呢，你的胸骨是不是已經斷了呢，因為它學校的有證書那些，好像我們去聖莊讀書那些，其實是很表面的急救，它不能夠確定到它有沒有骨折或者怎樣，你最好不要動。 馬交那一塊香港市區那幾分鐘之內十分鐘，尤其是你在黎景，你馬交尼幾遠上來幾分鐘車程，馬交尼幾分鐘車程，你使不使去找個聖莊最近救護站，最近救護站據我所知應該是荃灣，如果我沒記錯，遠出來幾遠，你不計算塞車，還有聖莊那些急救員和消防隊那些不同，差很遠，質素差很遠，你知不知道，周永光的水平都差很遠，經驗 因為他每天做，你聖莊那些他未必一天接得兩三個工作，他那個處理的經驗和那個很簡單，一眼看到你這些情況是不能夠打聖莊的，聖莊是不是給你急救的，多謝你，感謝你提供這個資料，另一位也在聖漢救傷隊做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你好，我做過聖漢救傷隊的，做過救生員的，但又沒有做過急救車。你怎樣理解這件事呢？我覺得他打電話去聖漢救傷隊就想蓋住這件事，是不是因為打999呢，因為會被記者知道呢？現在不會的了，你知不知道現在不會？ 知不知道現在不會？因為現在警方將那個勾不到的線，我們勾不到的線，溝通不到的了，現在不會的了。但是他有問題，應該正常都打999的。 你覺得打比聖莊和打999的分別會在哪裡？我覺得路程遠一點，路程遠一點，因為聖約救傷隊的站不同，少一點，消防署的站又多一點，那你們的訓練和救護車的訓練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都差不多，都一樣。 但是你們那些會不會譬如說真的，譬如很簡單跳樓那樣？ 跳樓他多多熟手不熟手因為那時候很多大件事 他是否清楚他真的沒有呼吸沒有心跳才能用不到不是說立亂立即用就不行不是求其這樣弄就行 證書急救證書那些我想無法處理讀完聖莊可不可以處理這些就這樣一個證書不行還有其他training還要心操才行救護車另外還有心操課程就夠了你拿急救證書就可以了我做救生員我都不夠膽這樣跳都是報警的了 手腳、打球舉個例子打球那些任務問題但這些太嚴重性你自己無法處理就真的不要碰它搞專業人員校點想我覺得很奇怪我懷疑他想蓋住這件事不要讓記者知道如果不然沒理由打聖莊你知不知道找聖莊電話 你問人知不知道當然打999啦你找聖莊的電話他說一貫的做法就是叫聖莊我想校友一貫拆選了一貫沒有人跳下來你打給校長你打給他的秘書問聖莊的熱線看他知不知道我們打給副校長副校長說在開會所以 沒有人,誰都沒有啦 幫學校的case去講可能亂七八糟或者有誤會或者純粹看到有人表面上好像情況沒有實際上那麼嚴重但你的處理也是有問題始終你任何情況之下第一件事為了學生保障學生當然是報警如果你說想卸鑊 或者想卸責你都是打999先的大哥應該對你無論任何事你至少被人投訴你浪費999的熱線你不是那你是學校樓梯撲下來都999當然啦應該打999先除非你看到他有意識還懂得走的懂得說話的就算有朋友在街上就這樣跌了都是要打好我們休息一休息 D100 讲真话 respect the truth D100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 Holy Man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呢 重点出击。 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 为健康理想的身形， 合理的体重开脑， 重新认识自己， 重点出击。 逢星期五晚， 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1957年开始， 建政无数香港人的爱情、亲情和大时代的热情。今年第48届公展会真正香港人的声音。D100，广真话，恒公义，浩联盟。D100直播室就设在同像之下，同你对话。12月14号开始，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来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就可以近距离睇到、听到D100各大升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现场仲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自己有留意啊！公展会期间，D100上环专门店营业时间由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公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D100圣诞快乐，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如果你继续用很窄的筛选，尤其是小圈子的筛选，去产生一个没有认受性的特首，你其实是继续深化本治的问题。我们不排除，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不能满足伤者或者家属的要求的话， 向菲律宾方面实施制裁。我计划都不是很熟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苹果或者什么都拿不到。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林记。 这个学校，这个处理的方式，我们都听众反响很大，我们继续可以听听众的电话。刚才有两位在圣约翰救伤队里面读过的，有些是做过的，解给我们听发生什么事。这间中华基督教会基真小学，也有熟悉学校的情况，就是陈小姐在电话。陈小姐你好。 喂喂， 陈小姐，你怎么样？你理解是怎样的情况？ 我因为几年前学校跌亲，我收到学校电话，学校就说有圣约翰的毕业的老师看过他，没什么问题的，你接回去看医生。我接回小朋友的时候，但是看到他痛得很厉害，只手，真的手。然后我立刻跟他看医生，医生就说他裂了骨。变成我立刻跟医生说要手术。 当日做了手术，第二天我打电话学校，先生就约我见，就交代。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么跌亲，这么痛，叫那么厉害，为什么你们不打999，因为我们签了张授权书是可以拿去医院。但是他就没有，我为什么这么奇怪，你们不送去不打999，可能因为我接回去，可能会更加严重。 老师解释就说，我们学校不会打999的，其实我们最多都是打圣约翰救伤队，因为一打999就很多记者来了，就变成很大件事了。 即是他蓋著這件事 譬如你作為一個家長你介不介意學校在緊急情況下打999叫白車來當然不介意人命健康是最重要的當然啦 我覺得應該是適合的,因為星宇航始終是,剛才你聽你節目都是,很多電話上來都是,那個設備或者訓練經驗不同咯,我個人覺得。 所以當時我都很不開心,但都沒辦法,因為發生了,變成總之小朋友沒事就算了,所以都沒有再追究,沒有再說什麼 其實可能是的,如果不是他學校都不會 常識來的那些小朋友跌了樓有血的 有一宗明愛醫院急症室事件記得那個人拉到兒子的心臟病發到門口那個門口就不是急症室 在明愛醫院的外面,那個門口那裡 文化差異,譬如外國很少誤判,人口是少,很少這些問題,或者很多人有自覺性,或者教程度更高,或者少一些荒謬的事情,但是香港,即使有這麼多奇怪的事情,那個人性是要先行的嘛。常識要先行,我奉勸各位,你做學校的也好,或者做什麼機構也好,遇到這些人命關天的事情, <是 的。S 2> 很多時候是常識,常識不是很複雜的東西,就是拿一個電話,有急症的時候,有急需要救援的時候,最好的方法,最穩妥的方法就是打999。999是最穩妥的方法,因為香港這個救護的隊伍,我經歷過,亦都被人打999送過入醫院,我明白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快,很周到。 而且他們的技術水平是很高的,為何何樂而不為呢?做這件事,你為了那些很抽象的名譽啊,而令到你學校更加差。還有一件事,要講的就是整個教育局的指引是有問題的。是啊。好了,我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公民黨的余若薇,跟我們講一下有關於這份 諮詢文件,政改諮詢文件,今天余若薇好像跟梁美芬是同台,余若薇 我今早去了晴朗 他就跟李飛同台，他就說吃午餐，他就說吃午餐，接著他就問李飛兩個問題，因為多得不好問，真的太忙，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就問這個公民提名是不是違憲，第二就問這個提委會是不是四大界別，有沒有得改，兩條問題，他說第一條他就回答了是違憲的，不過他又不明白為什麼李飛又不說得白一點，只是私下跟他說，在白那裡說，是耳仔誰說的？ 他說李飛的意思就是要參照提委會要參照現在的選委即是四大間別，他問李飛有沒有得改，他就說八九不離十，即是九不搭八，用Emily的說法，我的說法就是八九不離十，我的說法就是六八九都不想政改通改，因為他想做夠十年，這個是我對於八九不離十的解釋。若薇娜你讀法律， 職業是大律師，對法律當然很熟悉，但你是不是不太頂得順呢？現在有一種傾向或趨勢，就是拿官員講話的內容當為法律條文，不如八九不離十是法律條文來的呢？我想知道。 法律你又不可以說官員私下跟你說或者公開說就等於法律，我對於這個諮詢文件我覺得一些很基本的問題是存在的，因為他整個樣子擺出來就是我法律大你，如果你有法律大我，你都講一下基本的法律，例如很簡單，我們香港有一條法例叫383章，就是香港人權法案，這個就提到你有提到選舉 你的諮詢文件是不是假假的，都要引述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呢，我就由頭到尾看一次都不見的，沒有，絕對沒有，還有基本法是我們的憲制條文，你現在在說基本法民主程序這四個字，你就在體現什麼，如何令民主程序體現這個集體意志，機構提名。 我又是這件事就是拗頭，一來這裏沒有，二來就是基本法你要怎樣理解就有準則的，我們的終審法院已經判過很多次了，就是你要當你去解讀基本法的條文的時候，你用什麼原則去解讀，例如你不可以非常狹隘地，不可以技術性地，例如就是這些條文就是一些有生命力的文件來的，就是你是要 怎樣解讀它呢，就是要靈活看看因時制宜的，要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的，你想想這個諮詢文件最基本的都應該告訴我們，我們香港的實際情況，譬如管治出了問題，我們普選是用來解決其中，解決我們管治的問題，這個諮詢文件一提都不提，那些終審法院講的原則怎樣理解基本法的原則又沒有一 提示，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就真的不合格。我記得林鄭上個星期尾接受有線電視訪問，講到管治的認受性的問題，她認為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認受性真的有問題，過去年多這個情況真的很嚴重。 他覺得一人一票選過選了之後就好像化腐朽都為神奇應受性就沒事了但他又不要說到提名的過程 有沒有認受性你怎麼理解呢其實你怎麼理解他的分數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問題你講選舉的時候就不只是講投票的你也要講地選舉權即是說你參選的權兩樣東西都要有的如果你是不合理的剝奪人家的地參選權我舉個例子很簡單你看最近香港電視這個免費電視發牌你就知道了你可不可以告訴人家 我現在給你四個了,成倍了,你好心思很心息了,你看香港人為什麼不心息呢?很簡單,你這個行政會議小圈子突然間無端端黑箱作業,剝奪了我的選擇 就不給你排香港電視然後你從一個普選的角度一樣你說你可以有得選擇我現在多一倍給你選擇你說喂我想選擇你不給我選擇你篩了他出來行不行呢如果你答林鄭就是說喂你不只是一人一票你不是說只是選那一下還有參選那一下你不可以有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如果你就這樣篩了一個大家都想選的人出來譬如公民提名為什麼我們說抗衡篩選呢就是你普及平等大家都有提名權當然你不是說人人都可以參選但是你的提名和你的提名程序都不可以不合理如果有一個人他是有廣泛的支持的 有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提名的方法他提了出來 你的提委會就自己內部作的篩選 然後篩了這個人出來行不行呢所以選了出來一樣都沒有合法性沒有認受性所以很簡單如果你是假普選真篩選這個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危機可能更大因為我們有期望期望提高了失望越大的時候我們可能真的會很生氣 其實免費電視發牌就讓你正正讓你看到現實版篩選是怎樣做的但他現在似乎是在走這條路如果你看的諮詢文件就很清楚了諮詢文件他問那些預設的問題例如他問你 喂,怎麼用民主程序來體現集體意志啊,另外又問你,喂,選特首候選人是不是兩個至四個最好啊,另外呢,就提委會那裡有說你聽,我跟住這個四個大界別,你怎麼樣改呢,才不會有很大的改動啊,最好笑呢,就是其中有一條就要問你呢,就是你看他的文章裡面呢,他說是, 是否應該有競選是否應該有競爭當然是選舉怎麼可以沒有競爭的選舉如何確保有競爭不是說是否有競爭有的有的有些叫做等額選舉我懷疑這些叫做Freudian <笑>暗度陳倉的機會很大我覺得大家不要被他的諮詢文件框住只是回答他問你的問題你是要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我們要解決辦法我們特首有認受性有團隊不是說他只選了一個人出來又沒有團隊到時才不知道任命什麼人然後每個人都跳船那你真的又慘了香港好多謝你葉若明我們談到這裡不客氣多謝你 其實今天真的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出來是值得跟大家說的還說不完奇怪得很重要我們首先想說還有幾分鐘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說一下今天《蘋果日報》就賣了一段新聞登了一封信用英文寫的發信人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叫Assistant Secretary 應該是助理秘書長 黃小姐Jenny Wong 黃小姐發的一封信用英文寫的題目叫做 Internal Seminar on Basic Law 即是基本法的內部研討會內部研討會講的是哪個研討會就是李飛的研討會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 主任,亦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李飛 早前來香港宣旨，他搞了一個內部閉門的基本法研討會和午餐會， 給立法會議員等等，給政務司司長請，他來參加，然後有其他部分的立法會議員獲邀。說了很多關於如何理解《基本法》，如何理解集體意志、機構提名、愛國愛港等，有一個長篇講話的。 很長的，我都看過的，所以我就拗頭了，等於剛才余若薇說，他跟梁美芬去爭論梁美芬原來是講話，就是這個論證，是的，他吃過飯，然後問他有什麼看法，喂，梁美芬不是就是中國法律專家，又不是在香港教基本法，每天就說這些東西，他自稱，是的，他是做這件事，有什麼理由梁美芬要向他請教，很容易做的，他的份工很容易做，就是我請教了一個所謂權威人士，就根據權威人士的講法，那你讀什麼法律？ 要他們去理解這個講話，要他們去體會這個講話的精神。我感覺看完這封信雖然用英文寫，我就聞到那種大陸味很重。我理解的大陸味是怎樣的呢？他們是這樣的，譬如說有紅頭文件下來，不是每個人都拿紅頭文件的，有個高幹就去你的部門那裡，或者你的部門的頭來的，聖旨都宣讀那個紅頭文件，你第一下就抄的了，為什麼？因為那些人拿本簿出來抄東西，就因為那份東西不可以過你手的，我讀完之後你一路抄， 抄完之後你放回自己的單位，然後傳達這份文件，叫傳達，傳達完之後就開會學習，學習完之後就去體會這份文件，體會中央精神和講我們的心得。你現在整個做法就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大陸化意思是這樣，不過用英文寫的大陸化的做法，這就是香港特色了。OK， 公民提名就不用想了，是不是？那是否機構提名？現在叫機構提名，定義就是提名委員會，即是他的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千人，可能就是這樣，即是千人變成千六人，他們加大了，加大400個民選黨員，加大400個民選區議員，自巴閉，未必有的，加大400民選全，當他全部泛民。 當他是全部泛民，想創你的心，泛民越來主席，在區議會那裏又不叫婆收衫，又沒有蛇齋餅種，不是我說的，我只是主觀願望，主觀就是很願望，這麼簡單，上一次超級區議員是30席到35席，那擴大基數就是騙自己。陳先生，不好意思，要聽節新聞，談到這裏。 好， D100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清晨5:30到7:30 VOA 新闻天地， 上午7:30到8:00风波雷的茶杯， 上午8:00到11:00 怪兽直播室， 尤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 上午11:00到下午2:00 开心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杜文慧， 下午2:00到4:00 西菲里、郑敬基、西利妹， 下午4:00到5:00 威食麻辣酥、梁家权、杨英伟， 下午5:00到晚上8:00 大国民 星期一至四凌晨一點到清晨五點半停不了的金曲隨心星期五凌晨一點到清晨六點 停不了的金曲 顏聯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 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獅子山下 一個你和我 生於獅, 長於獅的地方 70年代的時候香港好像比現在西化很多 從回憶開始 星期六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D100香港台 獅子山下 主持陳建勳陳恩健 嘉賓鄧小宇 我不知心這100真的話這麼快就一周年這年走過來我自己覺得一點都不容易每個星期一至五不容易都在於你知道香港的大氣候言論自由一天比一天萎縮那些感言的人受到政治力量的打壓大家都好像戰戰兢兢地走過來但無驚無險又過了一年這100怎樣走下去各位自己有都是很關心那條路會越走越寬還是越來越艱難呢就當天的時事話題和我們對話 罵一下梁振英政府在周年的期間我們會搞到一個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們可以面對面聊聊除了見到我之外還有見到很多其他的節目主持人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握手互相問好希望見到你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網上購票可以登入 CityLine.com 電話購票可以早上10點到晚上8點打23個1533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查詢詳情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日、29日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主辦單位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 歡迎6歲以上人士入場 如果你繼續用很殺的篩選尤其是小圈子的篩選去產生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首你其實是繼續深化本治的問題我們不排除如果我們不能夠達成協議不能夠滿足傷者和死者家屬的要求的話是向菲律賓方面實施制裁 我計劃都不能夠熟悉我一個最簡單的蘋果或什麼都撈不到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這封信剛才我們提過的封信就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裡面的 以助理秘书长的名义，黄小姐的名义，写给各部门的首长，向各部门的内高级公务员的一封信，要求他们鼓励他们传阅李飞的讲话的全文。封信的最后的写法就是，正如政务司司长在座谈会里面的建议，鼓励你和局内部门内的高级官员分享这份演辞，用分享英文就是share the speeches。 用分享就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译法，用英文写是这样写，我想用英文写是写不到那个叫做传达、学习和体会以及心得的，我英文程度比较低，我不懂翻译这几个字， 有都不是那个意思，学习、体会、心得，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有什么问题呢，要他们这样做，大家知道公务员现在要学基本法的， 定期要学的，我觉得学基本法就无可厚非，因为那份是一份宪制文件，正如殖民地年代的Royal Instruction，皇室制告和英皇训令，公务员都要知道的，当然有些细节的文件，细节的内容更加要知道，有一个叫Colonial Regulation，更加要知道，影响很多具体运作的，那个宪制文件是要知道，是要学的。 基本法学我觉得是无可厚非，在香港，但毕竟都是一个法律文件，法律就由法律的专家去解释，由香港的法律专家来解释，怎会找一个大陆的大学专家来解释，但现在李飞的讲话内容为什么由公务员去学习，有什么关系，他讲话变成法律，这个才是最得人惊的，这个从来没有过的，香港，我们不会说有个人 搵咗班一個演講，於是傳閱呢個演講，你話哦為興趣，譬如好似我咁，小弟要做呢份工，要做節目主持人，要寫評論，咁我就睇曬啦。呢個係我嘅事啊，我唔怕悶啦，關你咩事啫？我唔怕悶，我中意睇下咁樣。 但係 公務員嗰樣嘢，譬如嗰個友做渠務嘅咁樣，OK，通坑渠嘅咁學習咩？基本法與呢個坑渠嘅關係，學習乜嘢？ 那個人是整斜坡的，要學習什麼，學完之後背誦完基本法才可以去通坑渠，即是你那個毛主席的年代，紅寶仔拿著紅寶仔就不會生來傾斜，聽完李飛講話之後就精神一振，心中充滿力量，所以這個是我認為這個開始是很有問題的，就是說你唯一的效果就是洗腦，唯一的效果要公務員和中央的精神看齊，和中央的精神一致，不要 不要想事情，在思想上不要违反中央的框框，当你和亲朋戚友去谈的时候，你要为李飞的政策、为李飞的讲话辩护，其实目的是这样，李飞还不是政策，连人大常委会都不是，连他说一句话你都要去解，原来是不是为不为宪，这些不是由他说的，所以有些公务员很不满意，他说叫政治任命的官员传阅， 不是傳閱叫傳達學習體會，都說公務員傳閱又有問題，是違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這個說法是很對的。還有，他說香港的法律並不是由公務員去闡釋，有誰高官說過什麼，關我什麼事呢？現在文革向某某學習，要讀高官的文章， 這個就是李嘉誠的說法，香港應該是法治，怎會是人治，不可以這樣的，人治你遠走歌飛，你改過自身，否則你沒有可下場，人治，太后大人，找個陰差大臣來宣旨，就不對，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要檢的，中國 內部你承認他的體制不承認體制都好，那個基本法都要人大常委的頒布，人大常委是中國最高權力的機關，要這樣做。李飛說的說話有沒有通過人大常委？當然沒有，好嘛，他一會好像張成澤倒一台，或者周永康被人拘捕了，那怎麼辦？香港到時又來一個宣傳要反李飛，反李飛的澄清，要學習反李飛的精神， 反洗腦， 再來一次了。<笑> 即是香港何時變成這樣，就算是曾蔭權年代，就算是董建華年代，怎會是這樣，為什麼六八九黑人執到這個地步，已經是完全將共產黨那一套搬來香港。 但是恐怖的地方，這封信是由林鄭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的， 林鄭是鼓吹這件事不是六八九鼓吹大家不要覺得林鄭好眉好貌沒有六八九那麼欺負人生沙失明天他選直選2017的時候 由愛國愛港不言而喻由意氣風發地去政改三人組推銷政改的諮詢文件到發這封信這封信不是那麼多人知道如果不是報紙放出來的話他不要公開要公務員高級公務員去學習傳達體會中央精神其實這個跟內地的幹部沒什麼分別所以大家要注意對完全是一體化 老婆仔女在外國是英國美國林鄭月娥一模一樣都是裸官你放心吧她可能以表忠心她叫她老公來一陣子一陣子你在這裡住做特首掃一下樓因為大家知道特首只是規定40歲以上在香港住20年和沒有外國居留權是說自己的不是說她老公不是說她的家眷 你要記住跟內地的高官一樣連習近平的女兒都在哈佛讀就算要求也很簡單英國國籍可以放棄一次放棄了她再申請都是一樣可以做得到所以現在問題就是香港已經去到一個這樣的田地完全官員將整個香港本身已有的任何基本上的法治精神全部都扔掉了還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談談大班說不要惹起這些火頭不過我覺得很值得說的就是關於所謂汽油彈的言論看看你今天看到這個大公文匯那些就很厲害齊亞王文扯得很厲害說他煽動說他鼓勵煽風點火林鄭就說如果有人威脅的話他就會採取行動 不能姑息CY689也是這樣說香港的言論自由的社會不過要守法任何暴力的行為都不能姑息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社會分析我強調我不是一個政治的運動不是推動是說社會分析毓民這番說話是有微言大義在裡面的我不要 撇開那些青筋暴言、聲勢力竭先撇開那些東西說他原文是這樣說的黃毓民說我告訴你香港除了搞革命沒有第二條路的不是扔你雞蛋就是扔你汽油彈我告訴你林鄭月娥整件事是說香港現在的嚴重程度 就是已經民憤要去到扔汽油彈就是這麼簡單這是一個社會分析沒錯是一個政治分析他從來沒有說過他要去扔汽油彈或者他從來沒有說過鼓勵人家去扔汽油彈為什麼你可以歪曲一個人的言論就說他有恐嚇成分這個很嚴重的指控你說人家有恐嚇要扔你汽油彈的成分我為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分析呢有些人聽完之後不舒服啦 有些人聽完覺得很暴力有些人聽完覺得你覺得你有煽動的成分就像林記說如果你聽回原文你就知道雖然他說得青筋暴現說得惡形惡相說到聲勢力竭但是如果你聽到他的內容他是點出香港的危機在哪裡香港危機在哪裡呢就是要暴動了香港危機就是你看看 你每個星期搞幾次所謂諮詢會用這樣的方法一早找阿婆阿公去排隊拿籌然後進去裡面的人幾乎是清一色建制派梁振英萬歲甚至那些阿公阿婆拿了籌去給區議員進去問話這種諮詢方式689就說 秩序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文明 一次比一次有意思他是自我感覺良好是沾沾自喜的他不知道這些諮詢不單是假諮詢不單是國王的新衣不單是鴕鳥頭埋在沙堆而是 激起民憤，激起更多的民憤，激起民憤，扔雞蛋其實是一種民憤的反應，扔那隻路母西是一個民憤的反應，現在整街賣到開巷，排了長龍，昨晚現在加斯10點半黃世澤排醜，排長龍，黃世澤去買了，他經過，他去看，他觀察，他看路母西，真的排到門口，有些人就說這些低能，有什麼小學雞 你不要理會這些東西，那個簡單就是民憤，就是去到這個地步，因為令到影射689的公仔可以這麼暢銷，就反映了大家都很討厭這個梁振英，民說連內地的都斷市，內地都斷市，當然內地對梁振英不是很認識，香港人買了，用方法好像便宜一點，幾百人買幾皮而已，人民幣不過人買了，便宜一點，成績上來都不便宜，差不多都是五上九下九五上下，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梁振英也好，林鄭也好，見到這些現象， 他覺得沒有東西，覺得你過激，還有人叫梁振英萬歲，我覺得你遲早要進去萬劫不復之地，因為我沒有水晶球，我只不過是觀察和政治分析，香港的民怨是到爆發的地步，有人說，我記得講那個人說這番說話的人是很鬼斯文的，經常帶著袋巾的梁家傑，他說香港的情況是一地火水。 林界點，梁家傑一個斯文的公民黨的黨魁說一地火水，一個非常粗魯的做網台節目不停地說粗口的說會扔汽油彈，其實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本質是一樣的，一樣嗎？不過梁家傑就斯文一點，王文就粗魯一點，大家都是講一個政治分析，現在的情況就是他講完這些話， 不單止你不是去反省或去檢討，其他事情都不期望你會繼續做，你還要屈人家轉頭，香港連講出個現實，指出個真相，說是要扔汽油彈的民憤，你46%人支持你，還不是為去到扔汽油彈的地步，全世界都在扔，情況之下，從這個角度看，其實無論是梁家傑也好， 黃毓民也好，其實敲響個警鐘，即是告訴我們香港人，告訴我們政府，尤其是現在好像哄著騙著，大家其實不用了，各黃的新衣衣服都脫了，看到問題你是沒有穿衣服，黃毓民也好，梁家傑也好，做個年輕人，喊出來，你沒有穿衣服，你沒有穿衣服，這樣子，樣衰啊，一人沒有穿衣服，好心就沒有吊架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老羞成怒，喂，年輕人你吵什麼，你為什麼說出真相？ 靚仔你吵什麼，你做什麼恐嚇我，有恐嚇成分，你說我不知道什麼樣衰令到你什麼什麼，就是恐嚇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出了事，我覺得整個社會是這樣，你從政的人掌權的人，老老實實，你認識多少人，你聽到多少東西，你怎樣掌握民情， 不外乎兩種途徑，一個途徑就是傳媒，自由社會的傳媒，你不將人淹了，不將人的聲帶剪了，不自我審查，你就會聽到真相。如果將人的聲帶又剪了，又淹了，又自我審查，對不起，你看傳媒未必知道社會是怨氣這麼大，四處火頭。第二個途徑就是議會，民意代表，假假地那幫人都是民意代表， 假假地那班人都是有幾萬的選票當選的，他起碼反映到某程度，無論你多激進或多保守，一部分民意，都那部分民意。如果你是放開自己的心靈，打開自己的耳，聽到你自我反省的話，你的施政自然地向比較合理的方面調整，那個問題就會相安無事，但今天不是，你是很偏聽的嘛。 即是平時一貫的689,你寫東西說他,然後整封信說要恐嚇要告你毀謗,現在反過來,只是指出問題,民情要扔汽油彈,就說你有恐嚇成分,就屈你要拿汽油彈去扔林鄭月娥,然後就要去拘捕他,香港的言論自由還在哪裡? 言論是免責的,當然行動不行,立法會裡面的大事,他真的說他要扔你汽油彈,都還是免責,現在還何況他根本沒有說過,我們不說那些,免責,我想告訴大家,其實這是一個警告,這個警告不是恐嚇的警告,是一種警號敲響了警鐘,就被當權的人聽著,警鐘響了,那是一個wake up call,是一個火警警鐘,是火警,你去救火,我覺得黃文說的說話和梁家傑說的說話本質上是沒有分別,不過是說話的表達方式不同,一地火水,以及說現在不止扔雞蛋,還會扔汽油彈,林鄭,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的當權者完全不聽這種警號的話,我就覺得不只是捉他好運,因為問題不只是在他,林記,因為他不聽的話,禍害會在我們那裡出現。他可以走,又回去家庭團聚,英國。他可以怕,有走的,真的,沒所謂。但是我們700萬香港人能夠離開香港,有能力離開香港,想離開香港的,還有甘心離開香港的, 不是那麼多人的,你們為什麼150張,300,盧先生你想發表意見,林先生,林先生,你好,其實你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星期六一個星期日,他突然又改規例,根本這班人本來就是說大家鬥牌,他就450人,在那個,接著來說就300張飛放在公眾,500張飛入VIP和政府人員,另外抽的時候,我記得他有那個號碼出過是007的,頭的號碼出過,然後4、2幾又出過,全部一起抽, 那你就自己臨時說了幾句,就滲人下去滲多些人下去,不計其他古惑事。盧先生,我想問,如果那些會,他弄這些遊戲規則,全面杯葛他,讓他清一色,唱讚歌,在裡面唱紅歌,叫梁振英萬歲, 然後傳媒報道出來,是不是很好看呢? 這個政府,這個暴力,有資源,有權力,有組織,有策劃,等於共產黨對香港 和律政司是決定的,關他什麼事?他不應該這樣說這些事,在幾霸道,第三人的事來說,他是猜測和曾蔭權是猜測,但他們學一點,有刑事懲罰,曾蔭權在立會被人扔過,我怕,那怎麼知道胡蘇貞他怕也不怕,多輕鬆啊,胡蘇貞學武的嘛? 他馬上就說他有色小小人想,我那個害怕 他說溫馨提示我就不信了一點都不溫馨的現在大家說這個包裝來的怎麼溫馨的他的溫馨是這樣自溫馨的了已經有組織有策劃有資源又有權力玩法我們可以做到什麼了 越來越激進我都說我只有越來越激進沒有人被人犯法我很誠實我揭過就可以了現在不是我一個很多這種人的心態沒錯其實我不會跟你衝我不會跟你吃你過來我坐在這裡我覺得他應該多謝黃浩文多謝梁家傑特區政府多謝你提醒我應該這樣開始還有一個傳聞我有些因為你記不記得去年牛那裡無端端梁振英被他出去那裡 都是有關的因為搞大他的陰公這個梁振英盧八九梁匪振英好接著你好了另一位林先生在這裡林先生你好兩位好請說林先生有什麼高見林先生今次這件事其實黃毓民扔東西即是會扔汽油彈其實顯示香港政府真的有危機感提醒他是不是溫馨另一個問題是不是真的可以扔我我真的想整個扔過去 你想扔自己過去嗎整個扔車過去真的想即是臨界點了他臨界點了是啊真的很難忍我想你知道你生氣什麼你最生氣是什麼呢最生氣就是根本不是說誹謗去說他其實主要是說出事實其實現在香港人生活得很辛苦 你覺得香港人最辛苦是甚麼呢譬如你說政制那些好像很形而上的東西都跟荷包無關的甚麼辛苦有些人這樣說的嘛賺食就行了現在不是賺食也很難兩件事看到整個香港政府大家有沒有發出好像被他們玩完禮崩樂壞很不公平有些事情 樣樣東西都好像不公平沒得出聲好激心就是這樣還有看到政治那三個令香港人很失望林鄭也說這些話七月一定要佔領中環一定要佔領現在好像說又推遲元旦一定要早一點可不可以早一點忍不了吧大家真的忍不了其實忍不住這麼久如果他 已經既成事實到時都沒得說政府的算盤就是這樣看看他怎麼搞好嗎好謝謝你其實你說D100的聽眾比較有社會意識比較強打電話來講一面倒的意見其實不是我昨天跟林記都說有些所謂上岸的朋友都覺得香港是越來越沉淪去到覺得沒有希望 因為他不只是自己上了岸第一他對香港有感情香港大香港出生香港大他有下一代他覺得下一代他能不能像他自己這樣源自他自己的軌跡一步一步上來令到可以在社會上立足香港變成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又可以找到食物又可以生活過得比較富足一點是這樣想的我們這一代人我們要求很卑微但是覺得 好像越來越難好像希望越來越小我們有些發毛的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成長不是這樣的為什麼今天變成這樣我們是有些發毛的現在去到連讓兒子去讀學校都原來沒有人幫你報狗狗狗這是什麼世界來的大哥為什麼變成這樣以前那些很嚴謹的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樣的呢<笑> 大家會有很多疑惑和很多焦慮的情況出現所以毓敏也好梁家傑也提出那些警告即使溫馨不溫馨也好你都要聽的你不聽你自己會走入萬劫不復之地我就很擔心他們因人廢言的你知道林記說的可能聽黃文說的可能不聽現在不是林記說也不聽 林記都ban你了你以為你大律師就行了忍了你很久一樣ban你如果這樣因人廢言的話我覺得特區政府也鄧整個香港慘這個我覺得沉淪的速度只會加快這個我自己都覺得很累很焦慮連林鄭表面上是公務員體系走出來都弄封這樣的信去叫人學習理非真的我覺得唉越來越痛苦 1831138 打电话来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我是一个普通的D100自己有 怎样想出来的这么多公民会不会认得制的其他传媒机构会不会受到威胁呢一部智能电话一个D100APP令自己有不再普通全球视像封烟功能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打电话跟D100各节目主持面对面对话哈喽自己有我见到你啵包靓声封烟功能媲美CD质素在外国仍不需要再筛选打IDD长途电话给D100做封烟 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同高清音质收听D100节目 随时收听、收看D100TV视像直播 随意收听节目重温还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最新节目时间表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 Facebook喜爱联系显示 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给D100进行爆料汇报功能 支援中文和英文 为庆祝D100啟播一周年 送给自己有的礼物 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 已经诞生 D100SuperApp 各位自己友 立刻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下载 一起跟D100进入超级的时代 D100App Store 行不行太高了 D100自己友 庆爆一周年大会演 如果你知道我是歌手的话你就有意福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点都不少记住 12月28日我是陈恩健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门票在购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 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D100.net查询详情 12月28日 理工综艺馆舞台和你们见面 我是陈恩健 基本上尖上的衣服其實件件都很貴當然不是譬如你看到這些扮皮其實是增膠假皮他有一個風格就很貴的衣服穿得很奢侈你是睿睿的就是很便宜的衣服然後就更奢侈 D100 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 D100大声台 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一洪小琪卢卢桂丽丝漫步文化世界恩典时刻品味120 星期二Jason陈守贤 以歌曲细数故事人生恩典时刻音乐心情星期三基督徒社工朱木华方少玉吕凤明聆听有时 人心在线，恩典时刻，心灵在线。 星期四，黎海山和Amy卢燕华 邀请每周嘉宾，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恩典时刻，风闻有你。 星期五，罗文威、胡志伟、陈国明，让天国占领心灵，纵论人间世情。恩典时刻，时代论坛。 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 D100 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你继续是用一个很窄的筛选，尤其是小圈子的筛选，去產生一個即係冇認受性嘅特首，你其實係繼續呢個深化呢一個管治嘅問題。 我哋唔排除咧，如果我哋係唔能夠達成協議，唔能夠滿足傷者同埋死者家屬嘅要求嘅話咧，係向菲律賓方面咧係實施制裁。 我幾個都唔好熟身果，冇即係好一個最簡單嘅即係蘋果啊或者乜嘢，都咬唔到。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 這個夜郎公仔的老母西就真的揚威國際了，去到這個瑞典，他的家鄉就有兩份傳媒很詳盡報導這一隻公仔，這個盧姆西在香港成為反政府的象徵，一個就是 SVT 這個瑞典的公共電視，一個就是本地一份報紙叫 The Local。 本地這份報紙 The Local 詳盡地報導，就說這個盧姆西已經搶購一空了，就也都解釋說盧姆西呢就發音同一句廣東話的方言近似，不是粗言，是方言。至於狼就是梁振英的花名，是代表他不可信和狡猾的解，亦都介紹了香港的本地的政治的背景和梁振英不受歡迎的原因，包括僭建等等樣。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就冤枉了這隻這麼可愛，認為比較可愛的又得意的這個狼公仔的原因，就是這個路姆西其實在瑞典話意思，英文意思就是論論盡盡，論盡盡的 clumsy 即是笨拙啊，論盡啊，愚蠢啊，蠢頓啊咁樣。但係佢個形象咧，本來嚟自呢個小紅帽噶。咁啊，而家家私咧重新定義佢，佢係點嘅咧？係個性腼腆，家境貧窮，但係好學，每天日出而作，負責送牛奶同埋報紙，希望透過上學就長知識，成為了不起嘅人。咁嗰個婆婆咧，俾佢攬住嗰個咧，個充滿智慧嘅老師，經常喺課堂提問，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好似成日鬧人係狗咁，我覺得係冤枉咗啲狗嘅。 佢唔係成為咗產業測量師做咩嘢？不過唔識睇僭建喎。 係啊，係咯， 真係係 嘛？咁我覺得就巴閉啦，即係喺佢嘅家鄉，即係呢個呢只狼呢只老母即係家鄉咧， 促進呢個鄉呢個瑞關係， 同埋令到瑞典人咧明白多啲香港是什麼一回事。係啊，我有一次去到，我喺即係今次去歐洲去瑞典咧，佢覺得香港好出名噶。我話即係我哋問路啦，啲有啲路唔識問啊，問我哋喺邊度嚟，咁我就香港嚟。啊，香港嚟，哇！香港一個好繁榮嘅地方嚟噶。 係啊， 我話不在啦。不在了你講。OK， 嗱呢個就係、最新嘅呢個盧姆西嘅最新嘅一個即係新聞啦，就揚威佢嘅家鄉瑞典啦。咁有一樣嘢我都覺得，中國都作為中國人，你都好自豪嘅喎，好似 非常自豪。 係咩咧？咁樣 最自豪嘅梗係咧，就尋日《環球時報》同埋中央電視台咧，都即係講香，即係講呢個中國咧嘅特色咧，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好震驚嘅，上埋去英國《每日電訊報》嘅呢啲新聞，就係講咧呢個中國呢啲咁嘅毒咩 啊，霧霾啊， 霧霾 嗰字好深嘅， 就會令到呢個導彈就打唔準，就有利防守。呢《環球時報》出咗咁嘅評論性文章， 因為成個地球遮住咗嘛，成個北京啊、上海啊、廣州啊都遮住曬嘛。 即係原來咧，我哋先知道原來啲高科技係用靠呢個眼去瞄準㗎。 即是无人机就炸不到中南海啦。 是啊，因为原来就 要靠隻眼去看的，无人机都。 那些卫星也都，那些间谍卫星都看不到啦。 有些毒雾可以隐蔽，令到卫星信号失灵。 即是习主席去哪里，车队在哪里呢？ 就有些毒雾。 跟着。咁莫非那些毒雾是中南海放出来的？ 是咯，绝对是国家机密啦这些。 除此之外，好像中央电视台也有些好玩的。 同时间呢，就同日就有一个报道呢，就中央电视台就讲。就话有五大好处啊！呢啲毒雾， 五大好处 系啊， 咁得人嘅， 有冇听错？ 系好处嚟嘅， 系有五大好处。 我想知道系揶揄啊，定系认真嘅？ 认真噶， 认真噶。 话呢个雾霾带嚟嘅五大意外收获 系点啊？点啊？点？ 咁啊，第一， 冒麻讓中國人更團結。 怎麼會更團結呢？ 冒麻讓中國人更平等。 大家都吸我的口氣，大家都吸一些毒氣。 這個我又理解的。 還有冒麻讓中國人更清醒。 又不明白，索完之後醒了，他是甚麼來的？所以扔一些糞便就好了，扔糞便讓梁振英更清醒，應該多謝，然後國情，還有冒麻讓中國人更幽默，挺好笑的，森哥你說話。還有第五，冒麻讓中國人長知識。 我想不通，學會很多不同的化學成分，有沒有任何elaboration？ 剪了累嘴香煙的兩個累嘴，西歐蘋果兩個都是平等的意思，就是無論是億萬富豪也好，或者是農民工也好，都是吸同樣的一口空氣，對不起，這個說法是錯的，你是農民工住在井底裏面，你就要吸那些空氣，你知道人住在井底裏面，井底之蛙，井底之人，都要吸那些毛毛，趕走了，封住在水裡。 但如果你是億萬富豪或者是中南海的高幹，有特工，空氣也有特工的，你知不知道可以用很好的清新機、很好的空氣過濾器，令他們不受這些霧霾之苦。其他人真的平等，大家都吸毒氣，有些人更加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有一件事大家不要以為我們香港可以置身事外，因為霧霾已經去到廣州了。 香港都其實全部基本上是受大陸的空氣影響，雖然林鄭就說為了我們的廢氣向深圳道歉，很多人立即彈起，為什麼香港從來都沒有聽過有大陸政府官員出來說不好意思，因為我們的工廠搞到我們香港的空氣這樣呢？從來都沒有這件事。還有也說一些花筍東西，上國際頭條、國際的報紙， 有個空氣清新機背在身上，出街的，不知道是戴口罩，整個氣整個空氣清新機背在身。你知不知道那些有肺氣腫的肺活量出了問題，那些阿伯吃完吃得多的那些，或者阿婆或者阿嬸，不知道，或者年輕人都有，中年人都有，就要拿著氧氣很辛苦，拿著氧氣機出街， 防毒面具， 塞住兩個鼻哥窿。 不知道在大陸需不需要這樣做，因為香港有很多外國的總部設在香港是請不到人的，外國人不肯來香港的原因是嫌香港的空氣太污染，他自己來了，冒著生命危險來也好，他的老婆或者他老公或者弟弟都不願來香港聞這樣的空氣。早前說駱家輝 為什麼要辭職，後來說全他有婚外情，一開始的時候說他為什麼，為什麼要辭職，為什麼連駐華大使都不做，空氣污染，因為要回去洗肺，PM2.5肺黑得滯，你明白嗎？但問題是去到現在的情況，為什麼你可以有這樣的謊言，想想剛才你說李飛要公務員去學習，你就找中國的環球時報，給中央電視台的文章， 給環保署學習一下，環保署以前邱騰華經常搞現在變了另一個，你們全部大家全部出來學習環境局，學校堆填區有什麼好處，五大好處，吸廢氣有什麼好處， 令大家團結起來，令香港人更加清醒，全部應該學習一下這些東西，搞什麼環保，你們這班人勾結外國勢力，就是你們這班人搞環保。<笑> 好了,我們轉頭回來講講元旦遊行,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1838發表你的意見。做一單呼籲,紅十字會呼籲O+,O+,O正型和A正型的血的市民捐血。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捐一次你就知道了。因為這兩種血型的血存量是偏低。 或者下降,不太足夠,你知道我們香港有很多熱心市民,有些是長年捐血的 如果你是O正 O+, 或者O+,A+的 你就踴躍去捐血,因為這兩種血的存量是不夠的,而且下降的 另一宗比較大家關心的新聞,因為我們沒有詳細的資料,所以有機會明天才詳細講 今天兩電去立法會宣布明年電費的調整幅度調整是好聽的通常都是加的不會減的中電住在九龍和新界的明年電費的加幅是3.9% 預料未來五年都不用調整因為它很貴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是富貴都如浮雲沒問題的五年都不加價預計未來不知道會不會說得太早逆轉這個廣燈和中電希望大家看齊中電就說為了滿足2015年的減排上限要多燒一倍的天然氣所以用西氣東輸 天然氣對未來的電價構成壓力廣燈的說法是因為受惠於燃料費的下調所以不用加我不知道這兩檔東西是否完全不同用不同的燃料是不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用煤油不同用天然氣不同的類型比例不同所以有這麼大的差距但無論如何即使廣燈不加價也好 都是比中電貴的有機會我們明天詳細分析好吧這個時間我們講講元旦遊行元旦遊行民陣的召集人楊正賢在電話上楊正賢你好你好你那邊為什麼打風這麼吵的車聲說講講元旦遊行民陣每年都搞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和今年的主題是什麼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今年跟新普聯合辦元旦的遊行然後我們的主題其實就用公民提名為主希望用公民提名反篩選令我們市民能夠爭取到一個真的普選 我們今次1月1日會在3時就在這個圍院裏面的圍院草坪出發 接著我們就會沿著今年7日那條路然後去到中環的遮打道進行集會今次的元旦遊行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是佔中大家應該可能聽過會搞一個電子投票第二樣就是我們希望在這個集會裏面去promote一個非暴力抗爭的一個意識和教育給我們的市民 我想搞清楚你說的電子投票不是今次的元旦遊行做的是不是你是想在那裡宣傳電子投票怎樣做法是這樣的他們1月1日會試行做一次電子投票當然詳情就要看佔中宣佈是怎樣的在集會的過程中之前做、正在做還是之後做呢 如果電子投票的話應該是之前和遊行期間都會做的另外他亦都會在維園有一個實體票站提供一個實體票站給沒有手機或者沒有上網的市民都可以一起去投票那個電子投票的主題是什麼這個就等佔中去公佈 等他們說,你們就當是一個主辦的單位其中一個項目 是的,沒錯 那個路線等等跟警方那邊談完了嗎其實現在我們還未拿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因為我們談過過程之中其實警方的態度非常強硬 而且收緊了有些什麼特別呢譬如在蘇高科城這個位置我們要求他們不要用鐵馬去框實市民希望市民都可以沿途加入但他們不承諾去做這件事譬如在我們爭取陸線全線開放給市民去進行遊行的時候他們都是不答應又例如在中環這個集會 今年7月的時候發生過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就是在一個相對正常的情況之下 警方竟然是關閉了某些地鐵站的出口令到市民上不來這些種種其實警方都不願意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乎不斷地說我們要跟回現場的判斷你要相信我們的判斷所以在這些位置上我們都未能達成共識接下來會再談 接下來,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等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 當然,我們講得明白,如果我們覺得警方的要求實在太無理 或者他有太多不合理的限制,我們是一定會上訴的 上訴,如果他仍然繼續限制的話,最後不反對通知書是不會發給你,還是怎樣? 發這個不反對通知書應該是怎樣都會發的只不過是看他怎樣寫那些限制或者其餘的東西如果限制太過無理你會不會不接受呢照做啦這個就要看到時究竟他會開出什麼條件例如他沒有那麼多條線給你或者有些東西全部閘住了他說我穿成的而已那你們怎樣呢 這個要等上訴委員會去仲裁記得有些聽眾未必知道的是你試過上訴成功過的是不是是啊譬如我們試過在大家記得中聯辦以前不可以在花槽那些地方去進行集會其實我們當年也是進行了上訴結果是令到警方最後要開放出來令到中聯辦外面正門那個位置都可以給這個市民 進行集會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上次我記得李旺陽那個遊行李旺陽事件遊行在門口擺了一個祭壇大家在裝香格沒錯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要據理力爭沒錯預計其實現在有其他危險因為上訴委員會其實都似乎是越來越多親建制的人士去 控制住所以我們都不過我們會據理力爭預計有多少人參加預計我們申請的人數是5萬當然我們越來越好並且我們的集會是要逼爆中環謝謝你楊正賢我們先談到這裡我們先答半一則新聞新聞回來我們要開放2131138可以聽大家的電話今天所有話題我們都歡迎我們的電話是 打多些電話來發表你的意見渠道不多大家知道香港我們待會再談怪獸直播室菠蘿究竟算不算攻擊性武器因為曾炎湘在說同事應該是懷有攻擊性武器好笑這個又真的因為如果不是我拿個煲出街有時都是 可以叫攻擊性武器我去拿它保鑊可以嗎酷報可以嗎女士的高踭鞋如果可能在某些情況之下的踭都可以是攻擊性武器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到11點 D100香港台 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怪兽直播室星期日晚9點開始 阿年舞嘉賓主持陳潔麗 D100繼續高歌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Keep on singing 1957年開始 屹立在維園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 見證無數香港人的愛情、親情和大時代的熱情 今年第48届公展会，真正香港人的声音。 D100 广真话，行公义，浩联盟。D100直播室就设在铜像之下，同你对话。12月14号开始，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来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就可以近距离睇到、听到D100各大星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仲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自己有留意啊！公展会期间 D100上环专门店营业时间由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公展会 D100户外直播摊位，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如果你繼續用很窄的篩選，尤其是小圈子的篩選，去產生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首，你其實是繼續深化本治的問題。我們不排除，如果我們不能夠達成協議，不能夠滿足傷者和死者家屬的要求的話，是向菲律賓方面實施制裁。 他都不是我熟悉的，我最簡單的就是蘋果或者什麼，都很咬不到。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這是封煙節目，封煙節目的用意、目的、初衷就是聽民意的。 封煙節目對於特區政府也好，對於任何政府，其實我認為對管治是有幫助的，所以我們是建制派來的。維穩派。我們是維穩的，原因就是說，你要通過封煙節目，聽到民情是怎樣，然後政策做出調整，去面向民意，不一定要跟從的，面向民意，作出調整，你要知道有些事。 真的不能做得到有些事情這樣做不好，換個方法行不行，要用這個方式，所以我經常說我是社會治療師，封建節目是一個社會治療的節目，因為人們打電話來罵完六八九可能心會舒服一點，他就不會出去扔石，當然不會出去扔汽油彈，但如果你將封建節目封了，將節目主持人炒了， 好像現在有網又或者將立法會裏面的選舉方式令到不能反映民意的話，你的政府就知道了，其實就是這樣。所以1831、138開放熱線，我們有位劉先生在這裡，劉先生你好。是，你們好。請說。你們好。有什麼高見？高見就不能說，其實我就對民陣那邊就有兩個意見的。好。 第一個意見就是，其實我覺得他不應該再跟警方那邊再商討任何什麼不反對通知書，倒不如將精神化在召集多些群眾出來好過。第二件事就是，當你遊行的時候，如果發現警方是無理地截龍或者無理地集聚遊行人士，令到這個遊行不暢順的，沒問題，全部所有遊行人士全部坐在原地，不行。 不限坐在原地，我覺得這件事是會令到警方讓步的，其實是有得做的。以往民陣的遊行，我們很多時真的有一件事要講的，要批評的。 唱K嘛， 你除了唱K那些東西之外， 你是沒有跟群眾沒有一個很直接的溝通的，沒有聯繫，你沒有一個聯繫，你不會知道龍頭發生什麼事，龍頭不會知道龍尾發生什麼事，你是要人輾轉地告訴你，為什麼你不能夠直接地， 譬如有網台一樣方便，你不喜歡D100就自己弄一個，對不對？你有個直接聯繫。我想直情我覺得不需要網台的，你有斗策的嘛，對不對？你有斗策基本上你是首尾呼應的嘛，前面如果是真的停下來被人截龍或者被警方拼了的不要緊的，全部人坐下來很簡單的，不需要跟警方吵。 全部人坐下就是這麼簡單。其實我不太明白警方心態或動機是甚麼，我譬如我在現場也試過，想刁難市民，令到市民不再想出來遊行，因為遊行是這種是一種理論，但我自己聽，如果他想那個遊行快點完結，令到交通開回，令到香港沒那麼多怨氣， 他應該是Philly肥的威，快點快點，然後完了之後大家鬥數人的時候你不是很多人這麼快完了這樣的，那些是要截人的。不是，其實他們這樣做法就是令到一來博到遊行人士，令到遊行整個過程不暢順，另外因為遊行的時間長了，也令到一些不參加遊行的人士就覺得這班人出來搞事， 剝了我的路令到我的交通不暢順，就怨你，根本就是分化市民，目的是這樣，那你就坐在那裡更加正中下懷，會不會？沒所謂的，其實坐在那裡是逼警方那邊做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只是怕的，反過來如果真是長時間令那個局面少，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們是想做的，警方就想透過這些東西令到你的看上去少了人，或者令到真是好像真的少了人，於是乎他們就可以報勢數，有說過的嘛，10萬人以上要通報，北京的嘛，所以你減你的人數，9萬9沒事，所以要減你的人數，我覺得是民陣有沒有吉士去做這件事，我覺得又不是一定要民陣有沒有吉士，普通市民都可以有吉士，我就錯了。 我不用號召的，我記得問題就是電視發牌的遊行，警方想開救護車進來封了一條線，因為人們覺得你只有幾條線給我走不夠，我就推開那些鑄高筒，他就想封車入來，說有緊急車輛通道，所以大家要走到一旁，那些人不理睬他，就封了一條路，讓你的車走不到。 如果就是這樣不用民陣號召，不用任何人號召，就照做，警方就讓步，退回車出去，就是這樣，大家也想想用這個方法各自自己做，如果真的不合理的話，我覺得都可以，因為民陣老老實實他號召得多少，有多少號召力，老老實實，這件事就對了，老實說其實我們也對民陣其實是非常失望的，他有多少號召力而已，多謝你，我們有黃小姐，黃小姐你好。 三哥，林記你好，請講。剛才這位先生我都很認同他，我都很希望今年民陣他搞那個遊行的時候，就希望真的有些新的方法帶領我們，不要真的每次都走完就算了，散了，變成好像沒什麼作用。你有什麼提議呢？ 譬如他剛才所說的話，如果警方一封我們又截狼又剩，我們一起坐原地坐，我覺得這個方法都挺好，還有最重要是真的香港人希望多些會走出來。還有剛才之前你們說到，因為香港自從六八九上台之後，真的禮崩樂壞得很厲害，所以其實 我們真的很心痛，在土生土長在香港成長的人，所以真的希望多些香港人真的要出聲，真的要團結，其實我覺得現在在香港搞這個遊行的活動，大家要想，或者這些公民的運動，幾乎現在我自己的感覺沒什麼領導，我不知道林記有沒有這個感覺。同意。 不需要有領導，領導不到，第一就是領導不到，民陣是一個很鬆散的組織，當人去完遊行之後就罵民陣，為什麼要解散，要去完又唱完就走，我自己覺得與其這樣去怨，與其這樣去說人，不如我們小組織自己個別自己去做，其實效果更大，你看看有很多個組織，有很多個集會決定那個方向， 不是帶頭那個人去做，不是帶頭那幾個組織去做，決定的方向是留還是走，是人自己去決定的，參與者自己去決定的。我覺得這個模式越來越普遍，越來越頻密，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可以在網上號召，我們去完之後就不走，我們遇到一些事我們就坐下，網上號召，大家有個默契去做這件事，我相信民陣也不會 會驅散人的問題是始終你分裂的民主派事實上更多的分裂問題就更加出來了只不過現在更加在桌面所以現在明知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再去爭拗民陣的組織就真的爭拗到天黑都未爭拗不要想他了我覺得不要想他帶領什麼領浪費氣帶領來做什麼多謝你黃小姐有一件事剛才 林記你說這個是不是《環球時報》和中央台的網頁就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今天《新京報》又來《新京報》和《錢江晚報》就有兩篇評論《錢江晚報》的評論就是說壞事當好事捨令人啼笑皆非 就是衝著《環球時報》而來的《新京報》評論員劉雪松就說霧霾不可能有正能量我跟你off麥的時候說劉雪松那些文章一樣的說法就是這篇是奇聞官媒所撰寫的奇聞將遮羞的含蓄面紗揭得一絲不掛他說 想不到會從霧霾裏面找到凝聚人心的正能量 這麼奇怪就跟阿Q的自我安慰差不多 更叫人心酸得差點流淚 OK 內地人家都有清醒的人寫了篇這樣的東西出不出街那麼愚蠢是不是就頂你了好了我們有陳先生想說 他都不只是自嘲是這麼簡單的不止自嘲有很多利益我們看不到而已當然啦只不過在市民裡面去看下去根本純粹是做給自己人見到我告訴你利益是很實際很直接的如果你整個過程譬如他走人十八區每一次都用派籌的方式自然就有排隊黨那些阿公阿婆 兩塊錢三點鐘出來給兩塊錢不為過那些錢在哪裡來呢當然不是直接六八九自己掏不出來也不是直接民事公帑總之是維穩費你有維穩費落到建制的支持者那裡就自然死心塌地的支持你你用維穩費很直接的利益也弄了一個維穩網絡可以將來投票給建制派有機會給他 給利益你輸送的方式令他的票源更加穩固這個很重要還有一些阿公阿婆去到說喬坑渠塞了現在特首幫你處理喬坑渠塞了的問題他起碼都有一些交代所以他是這種方式雖然我們是很憤怒但他就要捉住所謂他們還肯支持他的20%票源第二要做給北京看你看看 有人叫梁振英萬歲不過不要叫得太多出事的有人叫梁振英萬歲在會議有人支持我還有很多人支持我表示什麼表示你那些民調輿論是假的就是這樣搞得很重要最重要就是我想說多一件事英文就說他想快要扔他汽油彈 他們都沒有扔汽油彈人家旁邊噴了什麼事他們都沒有扔汽油彈人家旁邊的民粹已經谷到這樣你六八九的時候這麼近都看不到還不知道他走去拆彈是不是蠢到他的一貫是這樣林一年那天有人唐英年就指證就說他要用出防部隊如果唐英年說的如果是真的由始至終都一樣六八九貫始始終始終如一厲害一路走來都是這麼蠢所以那隻豬 好了，我們就講教育局有回覆，一路追他，他的回覆是怎樣的，你講來聽聽。有關事件正由警方調查，即是不想說了，本局會繼續密切跟進和注視這個事情的發展，並會為這個學校和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局方亦會提醒學校必須按相關的指引處理事件，並確保意外時發生有關學生能夠盡快得到適切的支援。 後面那段是廢話，明白社會人士關注，當前重要工作支援、善後，盡快正常的學習和校園生活，適當的時候教育局會要求學校對事件進一步匯報，教育局新聞組不加齊。我覺得整個回覆完全是迴避或刻意迴避一個最大的重點，因為校方發的新聞稿說是根據教育局的指引，那個叫什麼指引，遇到這些事的指引，就是在你那裡，我想記得是吧，好像 不是你道，遇到這件事具體的指引就是這樣，首先去救護他，然後召救傷隊，沒有說有任何需要去報警的。這個指引是否教育局自己真真正正提出來的呢？問題就是這裏，現在我們質疑那件事是否按相關指引就會出事，就是那份指引是什麼指引？ 就是因為他說跟著這份指引就去找聖約翰救傷隊，指引就沒有說要去報警，問題就是說第一，指引裡面有沒有說要報警呢？第二，指引有沒有說要分清楚是什麼情形的傷者，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呢？第三，就是現在指引如果跟足的話都出現問題的時候，那是不是指引要去修改，指引要去修訂這個全港性的問題呢？你現在慘的地方是什麼呢？學校出了事， 學校沒有按常識辦事，教育局迴避究竟他有沒有發出這個指引，還說要提醒學校必須按相關指引去處理， 但這個所謂相關指引的內容是什麼，教育局含含糊糊沒有說清楚。整件事就是一個人的生命，一個十歲的小朋友的生命現在沒有了，究竟發生什麼事， 學校有沒有做錯，教育局的指引有沒有發錯，大家這班大人就好像當個球一樣，你踢給我，我踢給你，然後就說警方正在調查，就不說，令人痛心就在這裏。那個小朋友的性命沒有了，他家人、他爸爸媽媽、他祖父祖母，眼淚我想現在還未收，但是已經 在大人中間，在教育局和學校中間，在這班官員和校長中間，就將責任互相推來推去，還不是這麼簡單。如果只是一個人的事情，你只是說過了去就算了，你這些話都不說，將來會有的。問題是接下來這幾天，這幾天會發生什麼事呢？萬一如果再有小朋友有類似的情況， 剛好又是真的指引，你知道我不得行，有時真的衰起來說，我絕對不想是這樣的情況，但萬一大家利是萬一真的有這樣的情況，那怎麼辦呢？你這幾天萬一有小朋友仍然有相似的問題，或者他們好學不學，學一些壞事，那會怎樣呢？你的政府是不是要有個指引，立刻我們要緊急地去處理，而不是現在慢慢來，踢球，到時再有什麼意外那怎麼辦呢？ 世界盃那樣。 後半場操下就算了，我們明白社會人士對事件的關注，我們認為當前至為重要的工作是提供一切支援，這份新聞稿就講了一個支援、兩個支援、三個支援，協助學校處理善後，讓教師和同學盡快回復正常的學習和校園生活，在適當的時候，教育局要求會要求學校對事件作進一步的匯報。 適當的時候，這個真是很學不學上梁不正下梁歪，CY最喜歡說的，在適當的時候，他沒有學到不排除，我們就會公佈了，我們就要求學校去公佈了。現在整個問題的焦點是否學校跟著教育局的指引，所以打電話給聖約翰救傷隊，沒有打電話去999。這個問題，教育局這個新聞稿迴避了，即是說學校這樣做， 其實不是學校自己自把自為的，是跟著教育局的指引。 這樣才是最令人害怕更加害怕我們給教育局的指引是不是呢是的還令人害怕我就問教育局可不可以回答我們呢這是第一這個很清楚的第二件事教育局不要你評論一下他不打電話給999打電話給聖漢救傷隊如果不是跟你們的指引是因為他們怕事件曝光 是怕記者去採訪,怕成為報紙的A1版的頭條 請問教育局,學校做這件事,你可以評論一下他做得對還是不對呢? 副校長這個判斷有沒有問題呢?你可以評論一下 人命關天,一個小朋友的生命白白沒有了 okay? 當然不是因為你的事,好像林記所說 不排除明天會發生的大家來試後天會發生的我後應該怎樣做呢跟你的指引做還是跟他常識做呢這才重要任何一些其他國家以發展國家發達國家一定是第一件事我們的指引可能有問題都立刻要去審視立刻要出個指引或者理解有錯誤可能指引有寫的但是人們看的時候原來解錯了 教育局應該立即有個緊急的指令不是有什麼叫做999先吧這麼簡單的事情更加要重視這個指引裡面某些字眼還有有些事情我覺得你作為教育工作者自己有腦的你有腦我有腦的你的薪金不低的如果你覺得自己沒得判斷的話你就辭職不要做了大家有個腦的有個腦袋去決定有些事情 什麼時候是做對的不是文字出來看的看如果文字都拿過了出事你才找回指引跟著指引來做這真是瘋了如果你有腦的話你就會明白常識告訴你這件事應該正常的反應是什麼就是一件事打999叫個十字出來能不能不能袋立刻拿個電話出來就是這麼簡單三個字好了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談到這裡明天再談過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